值得吗？

情绪。

都走到你飞，不想爱谁便又为你流泪，我不认为我的痴狂能够托付谁，我能爱谁怕爱会烧成灰， 借你难如登天，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，男人婆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尽断缠绵，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我得承认，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我会有你处处流马眼帘，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，没有有挂念。感情是怎会随便，不会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有你以为我爹，让我在你身边，每一面受伤的情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，虔诚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 有关。